识的地点，还记得那一次也是雨天，你静静地把我抱在怀里边，说你会一直爱我到永远。诺言还是抵不过时间，转眼间爱情终到终点，无法面对你的借口和欺骗。我看到了你亲吻他的脸，我的世界一天一点为你改变，你没发现我所有的付出你看不见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可是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为什么你害

我要对你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，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，深深爱你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那仰望的人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纠缠。

生活。